第五集，翡翠梦境。塞纳留斯被马法里奥的话震惊到了，作为半神的自己也无法去想象一团活着的火焰。他清楚自己引起了何等恐慌，造成了多大灾难，他陶醉其中，纵情享乐，渴望制造更大的浩劫。马法里奥看到导师的脸上再没有半分喜悦的神色，眼神迷离地望着这片他挚爱的森林。 只要你睡着，这个噩梦就会出现。 是的，每次都是，无一例外。 那么，这恐怕是某种凶兆。我第一次见到你时，就感觉到了你拥有预见未来的天赋。同时，这也是我想要跟你结识的原因之一。现在看来，你的天赋比我预想中的还要强得多。 可这到底是什么意思？既然您说这是凶兆，我总该知道将要发生什么吧？ 我们会想办法找出答案，正如我刚才说的，你至少已经做好了准备。 什么准备？ 准备前往翡翠梦境。 那是什么？ 翡翠梦境包罗万千，是觉醒世界之外的另一个世界。那里住着魂灵，也住着沉睡者。如果不是受到凡间知觉物种的破坏，我们的世界原本就该是那个样子。只要你多加练习，就能在翡翠梦境中无所不见，无往不至。你会进入灵魂出窍的恍惚状态，在梦境里可以飞到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这听起来很危险。 确实如此，即便训练有素、经验丰富的人也可能会迷失在梦境中。要是你愿意的话，你将成为第一个深入其中的暗夜精灵，这也是你德鲁伊之道的探究的新篇章，并且还有可能借此揭开梦魇的秘密。 会出现意外吗？ 不管经验多么丰富的人，稍有分神就会在里面迷路，就算是我也不例外。你必须时刻保持精神集中，记清自己的目标，否则你的身体就再也醒不过来。 我认为这是解开梦境唯一的选择。我要怎么开始呢？ 你确定吗？ 非常确定。 那么坐下就行了，就像你学习其他课程时那样。第一次我会对你加以引导，今后就要靠你自己。来，注视着我的眼睛。 塞纳留斯金色的眼眸牢牢地锁住了马法里奥的双眼，就算他想把视线移开，恐怕都做不到。马法里奥觉得自己被吸进了塞纳留斯的脑海里，进入了一个一切皆有可能的世界。他感到一阵轻盈。在塞纳留斯的指引下，马法里奥让自己的灵魂获得了自由。随后，他又对大脑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他恍惚感到身体像蛇一般褪去了皮囊，心中升起莫名的兴奋。接着马法里奥站起身，同时他回头发现身体仍然双腿盘坐在原先的位置上，而他的梦境形态飘离地面数尺有余，摆脱了所有禁锢。他跟随潜意识前进，为了让马法里奥集中精神，塞纳留斯必须抽身离去，但塞纳留斯会始终守在他身边，随时准备在必要时帮助他。马法里奥迈步向前， 眼前的世界变成了鲜亮的宝石绿，一片朦胧的风光之地仿佛在召唤着他。他已置身于翡翠梦境之中。马法里奥循着直觉，朝着不断转移的环境漂浮而去。就像塞纳留斯所说，这里未经暗夜精灵和其他物种的破坏，呈现出世界本来的模样。翡翠梦境中一派宁静祥和，让人不禁想要长居于此。但马法里奥抵制住了这样的诱惑，他必须查清梦境的真相。一开始，他也不知道潜意识会把他带往哪里，可他有种预感，知道他必定能带他找出答案。马法里奥在空旷的天堂里四处飘荡，叹为观止地欣赏着映入眼帘的美景。就在这奇迹般的旅途中，他再次感觉到了异样。先前听见的微弱不和谐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刺耳。马法里奥不想理会，可那声音却像一只饥饿的老鼠啃噬着他。他的潜意识无法抵抗这种折磨，带着马法里奥直奔源头而去。忽然，他眼前出现了庞大漆黑的湖泊。马法里奥皱起眉头，认出了梦境中屡次出现过的这滩黑水。暗沉的浪花拍打着湖岸，从湖中心向外涌动着一股强大的力量。这里是永恒之井。可如果这真的是永恒之井的话，那座城市又在哪儿？马法里奥注视着眼前的幻景，他知道主城原本应该就在这里，试图想象它的样子。他被引到这里，背后必有原因。此时，他认定一切都与那座城市有关。永恒之井本身看起来很是惊人，但那只是力量之源。马法里奥感应到的不和谐声音，肯定另有出处。望着这个空旷的世界，他想要看清现实。毫无征兆的，马法里奥的梦境中出现了暗夜精灵的主城辛艾萨利。在古语中，辛艾萨利的意思是艾萨拉的荣耀。那位暗夜精灵的女王受尽爱戴，民众坚持要用她的名字来命名这座主城，以示对她的敬意。一想到这位女王，马法里奥忽然看清了城中的宫殿。那是一座四周高墙环绕、戒备森严的雄伟建筑。他双眉紧锁，这个地方是女王富丽堂皇的居所。他对女王仍然身怀敬仰，因为艾萨拉为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所以马法里奥怀疑问题出在那些以女王的名义统治王国的上层精灵身上。随着他离宫殿越来越近，异样感也越发强烈。终于，马法里奥看清了原因。在他召唤出辛艾萨利的景象时，永恒之井也恍如近在眼前。漆黑的湖水疯狂地涌动着，湖水的深处激荡着五光十色的能量，强大的魔法力量从井中被吸到了那座最高的塔内。一定是有人在高塔内释放某种不可思议的魔法。黑暗的湖水翻涌得太过猛烈，看起来几乎是沸腾了一般。高塔内的施法者越是用力召唤井中之力，元素就变得越发狂怒。天空中风暴肆虐，雷声贯耳，井边的几幢建筑眼看就要被冲垮。他们这是在干什么呢？马法里奥好奇地想到。此时尚未到傍晚时分，辛艾萨利周围却早早地笼上了如墨的夜色，不，甚至比夜晚还要黑暗深邃。 黑的超出了自然的局限，预示着极大的危险。塔里那些人到底在做什么？马法里奥漂浮过围墙，那些面色如铁的卫兵自然没能察觉他的行迹。他飘到宫殿上空，然而当他以为自己的梦境形态能穿透坚实径直而入时，却发现自己被一道屏障挡住了去路。有人在殿外煞费苦心地设起了防御结界，就连他都无法进去。这不禁让马法里奥更加感到好奇，更想到里面看个明白。他在建筑物周围观察，认为一定能找到办法，弄清楚殿内到底上演着什么样的疯狂行径。他伸出一只手，触摸防御结界的每一条缝隙，寻找着缝隙之间的连接点，也许能从那里找到突破口。突然，一阵猝不及防的剧痛让马法里奥松开了手，他无声地尖叫起来，反正任何声音也不足以形容疼痛的程度。新艾萨里的宫殿消失了，他发现自己身处翡翠梦境的虚空之中，被一团纯粹的魔法风暴环绕，元素的力量眼看就要把他的梦境形态撕成千万碎片，扬洒到四面八方。在这可怕的混乱之中，他隐约听见了一个熟悉的声音： 马法里奥，我的孩子，回到我这里来。马法里奥，快回来。 马法里奥依稀分辨出那是塞纳留斯在极力地呼唤着他，他就像在汪洋大海中垂死挣扎的溺水者，幸运地攀住了一块小小的浮木。他感觉到塞纳留斯正在引领他的精神前往正确的方向。痛苦开始减轻，但马法里奥几乎已经累得精疲力尽，但他与塞纳留斯之间的连结也变得更强。马法里奥感应到了他的凡间躯体，急切地朝他奔了过去，在翡翠梦境中移动得越来越快。马法里奥急喘一口气，从梦中醒来。在惯性的作用下，他一头栽倒在草地上，一双强有力的手轻轻将他扶起，接着他感觉到有水滴入口中。马法里奥睁开眼，看见了塞纳留斯关切的目光，他正举着水囊给自己喂水。 你做到了许多人都无法做到的事，但你险些迷失在梦境中，再也回不来。究竟是怎么了？你居然跑到了我的视线之外。 我感应到了强大却危险的力量。 梦魇的源头？ 不，我也不知道。我被带到了新埃萨利，看到了可怕的景象。 马法里奥想把自己目睹的一切给导师解释清楚，可语言似乎显得太苍白了。听完马法里奥的话，塞纳留斯看起来比自己还要忧虑。 这可不太妙。你确定那里是女王的宫殿？与艾萨拉和她的上层精灵有关？ 我无法确定，但我能感觉到女王与那件事脱不了干系。 注意你的言辞，年轻的马法里奥。你是说，暗夜精灵的统治者，那个每天被歌颂千万遍的女王，竟然与某种危险的法术有牵连？那种法术不仅会威胁到你的族人，甚至会危害到整个世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伟大的导师。我认为性爱萨利与那番毁灭的景象在我眼中重合到了一起，他们相互之间并不矛盾。 虽说他们相互之间并未直接相连，却绝对有着某种共通之处。唉，可惜我还没能弄清楚那是什么，但我只知道一件事，那就是我必须排除万难，查出真相。 此时，在不同世界之间的混沌地带，一双炽热的眼睛忽然亮了起来，他感应到了艾萨拉女王和上苍精灵们的行动。这位凝视者意识到，有人正在某个地方召唤着那股力量。那些人错误地认为，只有自己才知道那股力量的存在，知道该如何使用。这些人在哪里呢？他很想找到他们。他苦苦寻求许久，眼看就要追溯到源头，可惜还是失败了，但他能感觉到已经与源头无限接近。他可以等，与其他同类一样，他也开始变得饥肠辘辘。只要再多等一会儿，他肯定能感应出那些施法者的确切位置。 我感觉到了，我嗅到了你们的迫切，你们的野心，你们无法停止对魔法力量的索取。很好，很好，很快我就能进入你们那个小小的世界，和同伴们大快朵颐，而那个世界也必将永远地记住我伟大的名字。燃烧军团的首脑，萨格拉斯。